大家好，五月八日王伟文易经讲堂。咁今日嘅题目呢就係、是、主要围绕两个主题。一个叫做消灭广东话，另一个就係再制马克思。其实两个主题你话佢係独立主题，实在又互相相关。目前呢这个世界呢其实是几混沌理论的，没有新闻是孤立的，所有新闻和新闻之间互相有个联系在这里、啊、就好像一个啊混沌理论所讲的蝴蝶效应一样。不过不要无限上纲，譬如今天我搭车呢来课室的时候呢就塞车，因为经过中环，咁今日比平時塞啲，咁你又唔好話，因為係幾年前佔中影響，咁呢個係蝴蝶效應喎，咁呢個就係無限上綱。嗱，上星期呢就係、是、因為假期停咗一個星期，咁我發覺呢個星期呢網上面最熱嘅啊行為就係咩呢？每個人都係強調自己嘅母語呢就係、是、廣東話。咁本來呢啲嘢就冇乜好講嘅。因为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什么叫母语呢？母语就是你自小就已经学习用它作为思维啊和沟通的语言啊。各位好啊，见到很多啊，原来都很多啊，即是朋友已经是等着在这个时间。我做了一点的其实，因为我怕一間唔夠時間食嘢，因為我攞七點鐘要上課，咁但係講到六點，通常我講到六點幾、六點半、六點九咁咧，變咗仲係剩我少少時間，咁變咗好似唔夠時間食嘢咁。嚇、啊，係啦，講翻呢個人人喺網上邊爭相聲明自己嘅母語係廣東話。嗱、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嘅定義係咩呢？就係、是、你自小學習嗰個第一個語言。用嚟思维嘅语言，用嚟沟通嘅语言。嗱，用呢个咁清楚嘅定义，咁香港有八成以上人口，其实统计处话九成㗎，不过保守啲八成以上啦，吓八十几 percent 啦，係用广东话作为母语嘅。成个香港大家主流语言，你见到电台用咩语言啦，电视用咩语言啦，啲劇集用咩语言啦，买嘢买个厕纸啊，买个冬瓜啊，吓你去街市用咩语言呢，係咪去睇醫生，醫生同你用咩語言問病呢，路上交談啊，咪全部都廣東話囉。嗱，我前幾日呢上班途中呢落到街口截的士先發覺呢個電話呢摸摸身死啦冇。當時第一個反應係咩呢？弊冇帶電話添。咁我就仲有掙扎做咗幾秒鐘啦，因為我懶㗎嘛。你要我返轉頭上返個樓搭十幾層 lift， 然之後就去攞返個電話出返出嚟又重新截個車。唉，我都想搏一搏，不如今日冇電話得唔得呢？但猶豫咗三秒鐘之後發覺唉都係唔好玩啦。其實乜到時心掛掛，成日都好似心不在焉咁，就無謂啦。嗱、啊、當時弊冇帶電話呢句係咩話呢？我自己同自己讲，而且冇讲出声嘅，心里面讲咦，咁即係讲咗句咦，又冇带电话係又啊，都成唔係第一次㗎喇。不过咁情急之下你对自己讲嗰句说话咩说话，嗰句咪就係母语囉。仲有发梦，发梦用咩说话啊？最近梦好多，发梦嘅语言你不受控制，係本能反应嚟嘅，係咪？你喺梦中讲啲乜嘢嘅，咁我咪母语囉。本来根本就不值得讨论，为什么会引起社会恐慌呢？其实是事源呢啊，就是说教育局引用了一篇国内学者的论文，说香港的母语啊不是粤语、哦啊。其实这个举止呢就不是孤立出来的，其实由97年开始已经用这个方式啊想歼灭香港啊的广东话。因为你要消灭香港一个这样的殖民地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和各他们引以为一直生活的啊架构呢，首先你要消灭广东话先。消灭香港先要消灭广东话。那97之后第一位特首董建华的教育政策当时真是嚇成個香港一跳，佢話係母語教學。嗱，當時大家未係好理解啊呢、這個母語教學個嚴重性，因為當時用嘅語言又好技術性包裝嘅。 因為佢話你用英文教學，嗱傳統嘅英好多英文中學啊、書院啊都用英語教學嘅。用英語教學咧，當時啊，大家回憶翻21年前嗰班官員所講嘅就係話，你用英語嚟教學，最後學唔到英語又學唔到知識喎、啊，因為英語教 geography， 你又唔識英語，你又唔識，最後乜嘢都唔識，不如用翻你最擅長嘅語言，我教你 history， 教你歷史，教你地理，教你 free cam by， 教你物理、化學、生物，咁咪仲好咁。當時有咁嘅啊，所謂嘅說話，官方嘅解釋。咁當時一般香港人所理解嘅，你講母語教學咪即係話，哦，嗰啲唔係英文書院嘅，咪用翻廣東話教學咯。反正英文書院講英文書院啫，好多教英文都用廣東話做輔助噶啦，係真係教英文嗰句先講英文啫。但係大家含含糊糊唔理咪算咯。嗱，當時香港家長好反感，香港反彈，反彈係基於咩原因呢？我哋要明白華人世界，無論你唔好講話淨係香港啊、澳門啊、台灣啊、馬來西亞、新加坡，到到地方都一樣啊，依家大陸都一樣㗎啦。所有華人世界都有民族自卑嘅，子女一定要學好英語，因為英語係國際語言啊嘛，你先可以出人頭地㗎。你話殖民地時代咁諗啫，因為英國人揸 fit 啫，唔係，其實真係啊。最崇拜英語嘅地區咧，華人地區其實係大陸、台灣。所以當時董建華話要用母語教學，又捧咗個樣板學校叫培正，因為培正出嗰個舊生啊叫崔琦，崔琦去咗美國讀書之後，慢慢地咗嗰段時間就攞埋諾貝爾物理學獎。咁即係話中文中學嘅培正都可以培養到。啊，諾貝爾獎得主嘅崔琦，所以變咗你唔好睇小呢、這個啊中文中學啊。嗱，當時董建華成日就用呢個培正嘅作為樣板嘅，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係啦，當時香港人一廂情願嘅母語教學，董建華講過母語教學，以為係廣東話教學啊，因為用廣東話教學唔係英文咧。咁就覺得哇！當時你知道嗰個升中試嘅時候咧，啲人咧見到自己嘅仔女派到唔係英文中學或者書院咧，個個變咗中文中學，哇！喊到真係哭聲直上肝雲霄，學生有學生喊，家長有家長喊，阿媽有媽喊 ，believe 咧，好啦，你冇得到家長嘅同意。教育界嘅同意，淨係政府一廂情願用教育官僚嘅方式行政手段，咁當然難推行啦，係咪？母語教學推行不了了之，而呢個時候老董又腳痛下台，咁開始就另一個方法涉入啦，呢、這個叫做普教中。咩叫普教中呢？就是、用普通話教中文。嗱，呢一個你唔好睇小，一事後咁睇翻成個政策，呢個係關鍵嘅一步。你俾普通話走入校園，叫做普通話教中文，就可以直機引入呢個國內老師。你香港老師有幾多個可以用普通話教中文嘅啫？即即復即即，你就識啫。子字夫子字，烏蘭當户子，不聞之處聲。喂，温如叹时，喂，死啦你！喂，香港人个个都识背木兰辞噶，系咪啊？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不过因为昨夜见军帖啊嘛，黑汗大点兵啊。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不过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我从此替爷征。喂，嗰种文啊！樂府嘅民謠式，個個耳熟能詳，用廣東話背出嚟。呢、這個就係香港啦。香港廣東話就係主流語言，其他人不同嘅嚟自不同鄉下咁用自己方言，但係嗰個唔係主流，因為官話就係廣東話，係雅言嚟嘅，優雅集咗文化藝術嘅啊。你睇下嗰啲啊，嶺南派、天風七子。落嚟香港成全呢、這個啊嶺南話派嘅用廣東話嘅，你睇下嗰啲優美嘅啊曲詞啊粵劇嘅男音 你睇下呢個白驅榮啊，新馬嘅呷圖秋恨，句句用典嘅，呢啲全部係優雅嘅中文嚟嘅。到唐迪生一個上海人嚟到香港參與呢個粵劇創作，將粵劇成為咗文學化、經典化。你睇下《再世紅梅記》，你睇下佢個《紫钗记》《帝女花》，嚇，《牡丹亭惊梦》，邊度啊？邊度啊？唔係文學作品，嗰、那個就係夾雜咗大家共同使用嘅主流語言。但係唔知點解有一批啊講法就出現，就話喂，用普通話教中文仔女中文先好㗎喎。尤其是啲愚蠢家長，愚蠢嘅家長永遠都認為普通話先學好中文。呢、這個我都唔想討論，究竟用咩語文學好中文？到時你又拗咩叫好嘅中文，係嘛？乜嘢叫做先至啊？係最好學習，大家就揾個根啦。講到廣東話嘅歷史啊，話依家嘅北京嘅普通話嘅歷史，其實我覺得唔重要。擺到明呢個一個政治決定，一個行政決定。最主要社會上面俾人一種感覺啊。國際學校咁貴學費咁難入學，咪一樣用普通話教中文啊！尤其是嗰啲啊，有兩個學位嗰啲當自己係知識分子嘅中產家長，佢會好愚蠢地覺得用普通話教中文就會學到好中文㗎喇。社會接受咗普教中，到浸會大學就話俾你聽啦，你係浸會學生，我唔理你讀乜嘢係咩 faculty 啊，總之普通話呢個必修科唔合格，你休想大學畢業，搞到學生憤怒，就係語文中心，就係語文中心佔領咗語文，因為大家都唔理啊嘛，大家唔理呢個問題，唔知個嚴重。喂，我讀咗四年大學，我明明科科都畢業啦，依家普通話唔合格，因為普通話啲老師話我嘅語調腔調唔啱喎。浸會學生憤怒，因為講咗爭取咁耐，冇人聽，社會冇共鳴，係啦，跟住大家就話。班學生原來啊佔領嘅時候粗魯都就係用一兩個單字嘅粗口，所以學生唔啱啊喺枝節裏面糾纏，成個大嘅政策方向你冇閱讀到個陷阱喺邊度？好啦，到到林鄭政府，今屆林鄭政府最大嘅特色就係以前鬼鬼祟祟做，好似董建華做母語教學，鬼鬼祟祟，原來你講個母語係普通話，唔係廣東話。但你鬼鬼祟祟話俾人聽，對你仔女好啫。你仔女用仔啦，你用英文教呢個 physics， 你個仔女又讀唔到 physics 內容，又讀唔到英文嘅技術技巧，係咪啊？語文學唔到，內容學唔到，乜鬼都唔識。跟住發覺又查根究底，就發覺原來香港啲老師本身自己英文都唔好，你叫用英文教 physics。咁位老師話我識 physics， 就開始又講個問題啦。咁係咪應該你專科專教呢？係咪應該你到英文要考個語文試呢？啊，你英文夠唔夠程度呢？啲老師話我教咗30年書，你突然間話我程度唔夠，要補習啊，要讀英文，要考個評核試，嗰度就教師公會又鬥爭啦，係咪？咁教協同教育官僚個大會戰啊，搞到呢個林鄭啊，呢、這個谷啊，李國章同羅范椒芬啊，抱頭痛哭，飲恨下台。佢最怨憤嘅就係、是，喂，教改唔係我哋發明嘅喎、哦，係當年梁錦松三頭馬車之一，佢推嘅喎、哦，戴希立執筆嘅喎、哦，程介明做內容結構嘅噃，突然間依家要佢哋兩位官員嚟咩喎？所以心心不憤，到依家羅范椒芬嘅面都係扭曲嘅。你有冇留意李國章嗰種憤憤不平？一定要報呢個一箭之仇，係嘛？依家入咗香港大學啦，做咗校董會主席，用校董會資源角度影響呢個山頭，呢、這個最具備殖民地色所有呢個咁嘅啊香港大學山頭。啊！仲要打散你嘅教育學院啊，唔係教育學院，打散你嘅叫法律學院，因為個問題喺另一個問題度，就係、是、三權分立嗰班咁嘅律師度，係啦嗱，成個背景係咁。教育局引用一篇大陸學者嘅論文，話粵語唔係香港母語喎，係咪啊？嗱，依啲根本就唔需要討論嘅，本來就一篇咁嘅垃圾文章， 啊、香港喎、啊，咁你睇下點睇啊？咩叫母語喎、啊？講原本喎、啊，原本得幾廿萬人口嘅，得圍頭話喎、啊，係嘛？仲有就水上人家疍家話喎、啊，跟住就發覺不斷嘅移民落嚟啊，咁又開始拗嗰啲字眼啦、啊，教科書啲字眼。1997年啊，1949年啊，中華人民共和國啊建政。咁啊，好多人就落嚟香港。佢話兩者並冇必然嘅因果關係，冇因果關係，即係嗰班人四九年唔知點解一齊地落嚟香港，包括嗰啲咩嘅董建華嘅老豆啊、董浩雲啊、包玉剛啊，係嘛？阿田北俊嘅老豆田元浩啊，阿唐英年老豆唐長千啊，唔知點解四九年突然間大家諗住不如落嚟香港揾食啦咁啊！查良镛啊、钱穆啊、唐君毅啊，系嘛？所有人唔知点解、啊，因为冇必然关系，冇必然关系即系巧合啦。巧合就成班人一齐由上海、中国各地地方、西南联合大学、广州嗰班咁嘅文化界，全部涌咗到香港，都喺四九年。不过同中国中共建政并无必然关系。嗱，呢个就教育局讲嘅，教育局讲呢篇论文。根本是政治目的多过啊学术的讨论。香港开始如梦初醒，原来一开始由九七开始，董建华的母语教学他根本就不是讲广东话。如果母语教学成功，根本就是用普通话作为学校的官方语言。嗱，这个就可恶了。北京最终的努力都要想香港变成一个大陆城市。大陆城市点变做呢？香港系个国际城市，国际金融中心，被英国人管咗150年。所以佢对我哋就好似对西藏、对新疆咁。简单啲嘅讲，个方法就系打进去拉出来，系咪？你唔好睇就系每日150个所谓亲属团聚，仲有好啲古灵精怪落嚟读书，学生签证揾到工又留喺度，佢哋自己就形成一个咁嘅世界，可以自己提供工作，开一间公司就请埋其他人，咁跟住留喺度，留到时间够咪变咗攞3粒星做香港人。亲属团聚另一种，仲有国内落嚟嗰啲优才嗰啲，仲有啲中资机构派嚟嗰啲，仲有穿梭嗰啲。你唔係以为马云、马化腾啊、李鹏个女都系用呢啲手续申请嚟系嘛？佢有佢哋嘅方法。简单地讲，不断地涌入国内人，咁啊将不满嘅香港人就点呢？赶走咯，有条件就移民咯，系嘛？嗰啲搵100万一日嗰啲啊，嗰啲医生啊，嗰啲律师，你咪谂住佢啲仔女会同你班契弟玩系嘛？咁冇条件你点啊？冇条件就上大湾区啦。建立大湾区就係俾嗰啲失败嘅香港年轻人就上去住嘅。马时亨话斋，你哋住大湾区啦，搭高铁返嚟返工。香港你哋唔啱㗎啦。係咪啊？啱啱你见到新闻新世界发展嘅嗰个西营盘楼盘遵艺啊，我唔知有冇读错啊，攞埋啲咁嘅古灵精怪名遵艺。221尺劏房嚟啫，210尺细嘅彩虹村同平石村，不过卖紧1100万喎。哦，点解50000蚊尺？50000蚊尺，50000蚊尺，香港人年轻人真系住唔到噶啦，系嘛？一间细个彩虹村，20层高嗰啲啊，唔系7层嗰个金汉、金华、金碧嗰啲，仲要系嗰啲咩绿蒸楼啊，呢啲乜鬼嘢彩雀楼嗰啲。仲細過嗰啲，要1000多萬，香港嘅年輕人用馬時亨嘅講法，你唔住大灣區住邊度啊？劏房你都冇資格住，你又冇資格申請廉租屋，申請廉租屋你亦發覺都10年內都上唔到樓，所以冇乜可能㗎啦。嗱，咁香港留翻俾咩人住啊？留翻俾國內人，國內人住嘅時候，咁你香港嘅主要語言。个母语梗系普通话啦，改造香港始终系由学校入手，小朋友开始改造一定要咁嘅，教学语言系一个关键性战略嘅一步，你抢到呢个战略山头，进一步学校就禁止广东话噶啦。 跟住再鼓勵啲小朋友互相告發咯。啊，邊個邊個啊，講咗廣東話啊，嚇、啊！老師，王偉民在洗手間講廣東話，佢話屙尿肥我喎、啊，係啦，告佢啦咩告佢就告佢噶啦。喺咁嘅情況之下，嗱，你話每日覺得咁無限引申，你好似好恐懼咁。喂，度度都係咁嘅。依、這個其實你問一個50歲以上嘅台灣人，佢當年國民黨管治台灣都係用呢個方法先維持到威權政治嘅。以前台灣國校係唔准講閩南話嘅，教學語言就係國語，政府公務員講嘅就係國語，電視台講嘅就係國語，電台講嘅就係國語。閩南話咩人講閩南話？你咪見到啲阿郎咧，睇過阿郎的故事未啊？柯俊行做嗰、那個啊，著件爛劇版咧，啊咬住西瓜一邊吐吐吐吐吐喺度吐到成一邊食一邊吐核嗰個啊，啊張柯俊雄同張美瑤做嗰啲啊，嗰啲人啊，嗰啲級數嘅人咪講閩南話咯，係嘛？哦澤科啊，幾多錢啊？$50咯，嗰啲咪閩南話咯。真正優雅嘅大學嘅學校嘅啊，建中嘅北一女嘅，都全部都係講國語。嗱，漸漸就係咁，因為咁嘅情況之下，慢慢地社會形成一種講國語咪叫做優雅嘅語言咯，受過教育嘅語言咯。講閩南話，你哋嗰啲本身說話嗰啲咪就係將你逼咗做個方言咯。所以黃文華寫《蛋白質女孩》嘅時候，其中有一個環節講到一個女仔，哇，直情靚到天下無雙，所有都係優點。冇缺點噶，不過佢一開口嗰度叫台灣國語，嗱，黃文華用個term叫台灣國語。咁咩叫台灣國語？即係話你講嘅係國語，實際拜閩南口音嘅，阿扁嗰啲啊，阿扁愛台灣嗰啲啊。咁形成一個社會階層就係話，總之講台灣喺台灣講閩南話嗰啲就係低級嘢、街市嘢啊，講國語嗰啲咧就受過教育。educated 嘅人嚇、啊，你自己講閩南話就自低身價。到呢家我哋有嗰陣時啲同事都有人咁講噶，啊，我話你喺高雄長大，點解唔講閩南話？佢話我哋屋企講國語嘅，即係個説話有啲驕傲地對你講，我哋唔會講閩南話。我哋因為家庭係嘛，不依家又唔同啦。依家民進黨執政咗兩屆政府啦，阿扁八年，小英啊開始佢自己嘅冇對手嘅連任啦，嚇、啊，將來一定連任噶啦。因為國民黨就揾唔到個人出嚟，名都舉唔到出嚟啊，係嘛？嗱，要令到香港嘅社會有個意識，你受過教育 educated 嘅人要講普通話，低下階層冇知識嘅先講廣東話，呢、這個係將來。啊！對付西藏、對付新疆、對付佢哋地方管治嘅模式，咁你話電台、電視點啊？都係仲講緊廣東話嘅喎，我哋啲劇仲係廣東劇嚟嘅喎，廣東話劇嚟嘅喎。咁呢個好簡單嘅，呢個係技術性，因為政府掌握咗發牌權力，個牌照要你嘅主要電 channel 係一定要講普通話，咪普通話咯。反正你依家啲劇集都唔係好拍嘅啦，係嘛？都係買嗰啲國內劇嘅啫，就算香港開拍。你都要同國內合作，你先至有市場啦。香港市場細啊嘛，成龍話已經冇香港電影添啦，係咪啊？只有中國電影嗱、啊，將廣東話轉做普通話係完全冇困難嘅。對於主要傳播媒介，當學校、電台、電視啊，都係以普通話為官方語言、正式語言呢個環境，大嘅孩子、長大嘅小朋友，咪視廣東話為基層勞動人口嘅方言咯，好似我哋過去你用廣東話講嘅就表示我哋係啊文明人，咁嗰啲街市嗰啲人講台山話嗰啲咧，嗰啲就俾你攞嚟笑嘅玩嘅啫，台山婆啊，喂奶啊，乜爹啊，幾多眼啊，係啦嗰啲潮州話啊，格建鈴啊，打死冇生更啊嗰啲啊，喂攞嚟講笑用嘅啫，咁香港將來嘅發展。就發展到好似以前香港白話，即係我哋嘅廣東話，就變咗普通話；廣東話就變咗台山話、潮州話啊，或者啲講唔正嗰啲咁嘅啊，以前嗰啲外省人啊、啊上海人啊、江浙人講嗰啲啊，冇問題㗎。 周明波是光荣来的嘛，周明波我其实不是为钱的嘛，光荣来的嘛，是啦，讲这些咯。嗱，呢一套係嚴謹周密嘅共產黨管治地方政策，目的係消滅你嘅語言，先可以改變一個地方嘅價值觀。嚇、啊，消滅咗價值觀，舊嘅香港價值觀冇咗，咁你取咗啲咩新嘅價值取向咧？嗱、啊，啱啱過去嘅星期六，習近平係趁馬克思誕辰200週年。佢就重舉馬克思大旗，喂，好耐冇講呢家依家嘢嘅咯喎。馬克思、資本論，你揾下啲愛國愛港嗰啲土共人士，你叫佢講嚟俾你聽嚇。你捉下郭佩凡博士嚇，揾下何君瑤問一問佢，資本論講啲乜嘢嘅？馬克思主義係乜嘢主義？喂，即使大陸都不談此調久矣啦，係咪啊？40年来冇人讲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史太林呢个老毛时期嘅嘢嚟噶啦，老毛死咗76年死，78年邓小平再第三次复出再掌权就已经走去市场反共、反社会主义噶啦，依家你突然间又攞出马克思嘅神主牌出嚟，全世界都有啲错愕。嗱、啊，中共1921年。在上海創黨用的就是這一套馬克思主義，那個是一個時代的機遇，背景是晚清，晚清腐敗，列強欺凌，一而再再而三的戰事、啊、都戰敗，各地賠款，推翻滿清之後，整個政府未有一個很定的社會俾佢哋準備，就已經係啊，又開始南方革命，又要北伐，將中國再統一次。跟住日本虎視眈眈，係嘛？31年嘅9·18事變，32年嘅1·28事變，37年嘅盧溝橋事變，當時國民求變心切，喺外國。蘇俄十院革命的成功1919年，即是在这个中共创党啊，在上海创党前2年，五四运动说要打倒孔家店，因为他要推翻过去中国积弱，他认为是啊，因为儒家思想的主导，这个时候否定了儒家道家的道统的传统，借来了马列思想，嗱，呢个就是当时中共起家嘅啊，所谓嘅第一步，亦系佢哋嘅啊立党嘅根基，系满足当时贫苦中国人追求人人平等、安居乐业嘅心态。因为马克思最大嘅目标就系要取消私产，佢会针对工业革命之后造成嘅贫富悬殊，资本家掠夺晒所有劳动成果。造成了工人阶层的被剥削贫穷，所以马克思建议的是取消私产，政府集中所有的资产再公平分配，从此就是没有阶级，从此就没有贫富，只有工种的分配。这个就是周易64卦里面的天风咎，咎卦之后就水泽地水，再跟住系地风升，升到一个死位之后，你就泽水困。嗱，44、45、46、47个卦就系成讲中共个法迹，一个时代嘅机遇。但系问题，时代机遇即系话到你升到某个顶点，到立国之后，见证之后啦，严格啲用历史角度就摄政之后啦，摄国之后。知识人人各路英雄全部能走得嘅都走晒嚟香港，即系汇聚咗香港呢个各方云集个时代机遇，呢、这个亦系一个旧卦天风旧，在英雄汇聚嘅水卦，资金汇聚、经验汇聚、知识汇聚，无厘啦为钱穆，为一个无锡人，北京大学嘅教授，西南联合大学喺抗战时期嘅教授，点会落嚟香港殖民地？ 辛苦格啊，见效呢，手空空无一物啊，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因为喺个天地之间，佢有个责任，依个系儒家嘅道统，系咪啊？依个就系顾炎武所讲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因为成个文化之根断咗啊嘛。嗱，四九年夺得政权之后，中共用马列主义经过实践，当时真系实践嘅。老毛嘅三面红旗，嗱，政治斗争唔好讲先，佢真正想做嘅三面红旗，总纲领、大跃进、人民公社，系根据马列主义，希望真系人人平等，用公社取代个人私产，每个地方用公社作为公有嘅大家共用嘅资产。但系经过实践，民不聊生，山河浅血，冇呢个天灾配合嘅人祸。死几千万人，历史上从来冇嘅，基本上大家清楚知道，所谓嘅啊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或者呢、這个啊社会主义，根本上是一个时代嘅骗局。所以毛泽东一死，1976年一死，邓小平复出，四人帮下台，78年正式决定佢嘅权力，就好简单，正式反共。全面走向市场，喂，再冇人提马克思主义。一个78年开始仲讲马克思主义，咪冇㗎喎。我都话你筹期搵一个依家香港嗰啲嗌住自己爱国爱港嗰扎骑呢龟。佢点样讲马克思主义呢？对马克思嘅阅读喺边度呢？买本资本论都唔易呀，知唔知呀？喺书局。北京习近平讲一讲之后就好大批落返嚟㗎啦。邓小平就比较实际。佢知道共产党嘅毛病喺边度？共产党嘅毛病就係佢只係要贴贴服服嘅官，佢唔要堂堂正正嘅人。你睇香港呢班，你睇立法会入面嘅建制派，根本冇一个係堂堂正正嘅人。佢哋知咩议会嘅意义㗎？点解有个议事会堂啊？议会係人民嘅议会，人民通过选举选出佢哋嘅代表出嚟监察政府㗎嘛。政府官员根本就唔应该到议会。到议会只係被传召到议会，代表政府接受人民代议事嘅质询。喂，你依家搵人做狗仔队嚟监察议员。议员就嚟监察政府，你就搵返人嚟监察你，即係搵黑社会啊，搵啲人走入警局监察啲警员睇下做啲乜嘢喎。喂，搞乜呀？警员就係针对啊治安而存在纪律部队嘛，你点会搵黑社会走入个警署入面监察你啲差人点样叫外卖，监察佢哋几时屙尿，监察你几时去厕所同啊走出门口煲烟。喂，咁样。议会一个庄严嘅议会，人民嘅议会。喂，做议员嘅建制派员知唔知？政府知唔知？林郑知唔知？成个张建宗政府知唔知？究竟你做紧啲乜嘢啊？你践踏紧议会。好啦，邓小平自己好清晰，我唔同你讲呢啲嘢，系咪啊？一穷二白，老毛死咗，周恩来死咗，四人帮落台。一条友重新掌权，面对一个烂摊子，我唔同你讲啲嘢。共产党好简单，实实际际，最紧要人人听听话话，贴贴服服，听听话话，贴贴服服，最紧要就是有饭食。共产党唔会容许有堂堂正正嘅人，未吃饱饭之前，未吃饱饭，个肚未饱，乜都唔好讲，系咪啊？咩形而上嘅主义唔好再提啦。所以佢定下咗28字嘅真言作为治国嘅根本。冷静观察，站稳脚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绝不当头，有所作为。28字真言个结论都是一个中国永不称霸。因为你搞好咗你嘅经济建设。搞好咗食饭嘅问题，就要政治改革。政治改革之后再文化改革。呢条所谓嘅改革开放条路好长嘅。冇得称霸，冇条件称霸。闩埋门自己做好自己嘅本分。 做好自己。嗱，呢個係實實在在以前過去二十年啊，過或者三十年應該講嚇，過去三十年改革開放香港、中國咩世界工廠，個個揸住鄧小平咩總設計師、改革開放設計師，而人話佢應該攞諾貝爾獎，嗰、那個叫做梁振英啊嚇。是不是他令到一个啊吃不饱饭的国家人人吃饱饭，这个不是应该拿诺贝尔和平奖咯。是不是当时梁振英的理论是这样的嘛，好过奥巴马啊。嗱，这家没人敢讲邓小平啊。是不是今日的北京好厌恶邓小平这一套28字真言，这家列巴叫班土共背不背得出啊，还有没人够胆讲邓小平这些东西的其实。目前的大陸極端民族主義之下，人人都覺得依家 good enough, strong enough, 強夠啦，要亮劍啦，成日講亮劍嘅，留意啊，連中國外交部都話叫美國啊，唔好執迷不悟啊，否則中國就會毅然亮劍，係隨口噏嘅，係嘛？依家你見到成個文明世界開始發覺中共唔得啦。佢根本擺到明，將自己同文明世界劃清界線。你哋嗰套佢就係唔用嗰套，一而再，再而三。以前就隱讓嘅，覺得啊西方左膠好幼稚嘅，成日覺得只要俾中共咧啊富強咗之後，就自然會走向中產。中國人富強之後，就自然追求價值更高嘅民主自由。言論自由，幫助貧窮弱小，喂，冇啊！經過過去幾十年嘅實踐，完全唔係啊！依家大陸人人都話要亮劍啊，俾世界睇下中國人是行的。中國人好自卑，我哋以前做新聞，佢都成日講呢句：我們中國什麼撚柴都有，係咪？你叫佢問下外國學啲乜，學啲乜，學啲乜？佢本質上自卑、崇美。你話中國人邊個叻唔叻啊？大陸人邊個叻咧？佢就同你講，係咪啊？哇！佢哋英文好勁，佢用英文勁唔勁決定一個人叻唔叻，聰明透頂，成日講聰明，賣弄聰明。其實呢、這個啊老鄧嗰套唔得噶啦，因為大家已經食飽飯，不合時宜。喂，江澤民套得唔得啊？滿星發大財，喂，已經滿星發大財咗好耐，全國官民都發錢汗噶啦。啊！喺咁嘅情況之下，點咧？成個中國國民思想真空。嗱，當初你要建立1921年建立中國共產黨嘅時候咧，你刻意要斬斷中國文化嘅命脈，中國文化之根，你先可以填空佢，即係倒咗杯舊茶，你先有個空杯，空杯先倒杯依、這個啊馬克思主義。列宁主义是吗？马列主义，马克思的资本论，经过列宁的变奏，再经毛泽东的任意啊任意诠释，喂，那个先至是成为了中共的所谓马列主义。因为他一定要斩断你旧有的文化之根，同你啊空了才能补回马列出来，而当时是需要来的啊。需要的是这样，但是问题现在不可以，现在不可以就是为什么呢？如果你是找回中华文化里面找回的出路，中华文化讲是经史合参，因为史事其变，历史是讲了岁月变迁的记录，经述其常，其实经是经常的经，他解释有些价值是永远不会变的。那如果你在中华文化找回出路的话，你就要重新承认回中国文化。重新承认中国文化，你在经史里面寻找一套价值出来。二十五史里面啊，十三经里面找一套价值出来。但是中国的政治价值讲来讲去都是礼运大同篇概括里面。因为人要不独亲其亲，不独 子其子，人你唔係淨係照顧自己嘅父母，人唔係淨係養育自己嘅仔女，佢追求嘅社會係老有所終，任何一個老人家都喺經濟上面、精神上面、物質上面可以好安享佢嘅晚年，裝有所用，任何嘅人喺社會都揾到機會發揮佢哋所長，幼有所長，任何小朋友都有一個合理嘅成長世界，包括教育，包括大自然，包括社會價值，令到鰥寡孤獨皆有所養。為頭先講嘅主要建構社會部分，一個老年，一個壯年，一個幼年，咁仲有啲弱勢社群又點啊？鰥男兒無妻為之鰥，鰥夫啊嘛，女兒無夫咧為之寡咯，寡婦啊嘛，係嘛？幼兒無父就為之孤啦，孤兒啊嘛，啊老兒無子咧嗰啲就為之獨啦，啊嗰、那個獨老啊嘛。呢啲人皆有所養，成個社會會照顧佢哋。嗱，呢個就係禮運大同篇。你話我走向儒家嗰邊，儒家始終係用仁義，孔若成人，孟若取義，救濟世，救人。儒家講嘅係中流砥柱，明知唔做都做，所以儒家推崇嘅係咩人？你見到春秋時期嘅孔孟，你見到後來嘅太史公。你見到啊，岳飛，見到文天祥，你見到譚志同，呢啲人喺社會上、喺現實上、喺事功上一無所成，但係佢哋保留嘅文化價值，佢哋嘅價值取向，就形成咗一套中國嘅文化價值、中國人嘅價值出嚟。呢個係讀儒家中流砥柱裏面嘅精神。你話道家咧，道家係因應自然。深則嚟，淺則竭，根據自然嘅規律嚟走。淺水嘅你咪拉起件褲，拉起條褲咯。咁如果深咧，深咪行過去啦，點都濕身嘅咯。時代可為，盡力做啦。時代不可為咧，跟住就隱沒於人世，大隱隱於市，小隱隱天涯。係啦，呢、這個就係道家嘅因應自然。嗱，無論任何邊家，中華文化嘅價值追求同目前中共政權基本上係南轅北轍，冇辦法啊融合，冇辦法借嚟用，作為治國嘅根本，作為安民嘅啊磐石，冇辦法格格不入。中共最多技術上邊只可以取到法家，因為韓非子話：如以民亂法，合以武。犯禁係嘛？韓非子嘅意思就係話推行法令有障礙嘅，就兩種人嘅啫。一個就係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嘅障礙喺邊度咧？知識分子嘅障礙就係在於學識多、講原則、對政府好批評、意見太多。至於武以合，合以武犯禁，就係話合義中人，慷慨好義。佢路見不平，會拔刀相助，好用武力去解決問題，形成惡勢力。中共根據法家韓非子兩句說話，佢會趕絕呢兩類人，因為方便行政，方便佢嘅政權。民間只能夠以動物本能生存，你始終都要揾一個海市蜃樓式嘅宗教俾佢精神寄託嘅，先易於管治。呢、這個就係宗教，呢、這個就係政治理念，或者俾個方向佢哋。好似台灣嘅兩大嘅所謂兩黨，啊兩黨嘅政治理念本來好清晰嘅。民進黨話我哋要成立台灣共和國，我哋同大陸一啲關係都冇，係咪啊？我哋有我哋嘅歷史，有台灣史，有台灣嘅民族，好多。啊！有志依個方向嘅人出錢啊、拍戲啊、寫劇本啊、寫文章啊，啊，同國民黨鬥爭啊、拋頭顱灑熱血啊，為新聞自由自焚而死啊，為咗呢、這個、啊、美麗島嘅軍法審訊，可以喺庭上邊 面對死刑，慷慨陳詞啊，係啦，呢、這個就係佢哋嘅 呢、這個民進黨俾佢哋嘅一個政治嘅總目標，就係建立台灣共和國。國民黨又點？國民黨係中共啊，打贏咗國民黨，逐出中原，敗走台灣。蔣介石喺呢個金門寫下咗毛茫再舉四個大字，個舉就希望復國嘅基地咁解嘛。毛茫再舉即係站住呢度就係作為復國嘅基地，最終嘅目標係北定中原，復土回鄉。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啊嘛！你今日國民黨仲係親共，為當年生存，為咗逃離大陸，你依家生存，你走翻大陸，咁你即係自己已經亡咗黨先。嗱，呢啲都係一個理念，所謂你嗰班列車嘅目終點站去到嗰度，所以你見到清代道光末年啊嘅洪楊之亂，洪秀全同楊秀清嘅亂。咁有啲書就寫太平天国，我一直係跟呢個錢穆教授嘅標準，呢、這個唔係太平天国，佢冇資格做一個朝代嘅啊記錄，純粹一攀亂策，因為冇更高嘅理念。洪秀全用咩方法？洪秀全咪製出西方耶教嘅聖經，佢拜上帝，佢話佢自己係耶穌嘅細佬，佢要解放婦女，禁前足，殺土豪，分田地，喂，竟然！本来是山贼啫，即系简单啲讲，系嘛？竟然俾佢打入南京，喺南京仲教咗几十年。嗱，呢、這个你给予社会一个理想嘅梦，呢、這个梦系宗教又得，呢、這个梦系政治又得，呢、這个系凝聚人心嘅威力嚟。尤其是当群众对现实不满、价值真空嘅时候，啊！你俾一個一本萬利嘅重金術佢，所謂政治嘅理想，所謂烏托邦嘅理想，啊，所謂嘅啊青紅世界、青紅亞洲嘅理想，都係一種重金式嘅煉金術，啊，一本萬利，你等嗰啲人民義無反顧、飛蛾撲火走向佢，咁中共揾咩嘢好呢？大陸人吃飽飯啦。好多人都經過旅遊，外在世界睇過，有人喺外在留學，你見過啊？不過你話佢哋班人嘴巴仲係咁住啊，講一套，心裏邊做一套，自己走到去安全地方，去到啲紐約啊、三藩市啊、多倫多、温哥華，叫你攞咗佢啲領事館啊嗰啲著數之後，叫你繼續愛國留翻喺大陸啦，大佬啊，佢自己。个仔女就享受紧呢个美加嘅啊民主制度、知识保护啊一个文明嘅社会嗰度生活紧。不过佢叫你继续拥护北京政权，咁呢啲最契弟嘅。不过呢啲地方特别多呢啲契弟嘅啊，无论雪梨、墨尔本啊、多伦多、温哥华、纽约啊、啊三藩市啊、洛杉矶都好多呢种契弟嘅。一列隊歡迎唔知乜鬼嘢啊！習近平嚟嗰啲嘢收錢啊！啊，有啲嘢收$100，有啲嘢收幾十嘅啫。其實嗰班人係最契弟，因為你自己享用緊嘅最安全嘅環境啊，不叫你啊，為咗中國嘅理想，你哋忍受下呢個政權喎。嗱，大家依家都有一定嘅資訊交流，翻牆亦唔係咩大不了嘅事。國內嘅人都知道㗎喇，官貪民窮呢種現狀唔會變㗎喇。如果大家有個合理社會，邊個得閒幫你整啲毒芽菜呀、啊、吸地底油呀、啊、能夠生活到就唔會做㗎喇。你諗一諗，一個社會喺生物史上面，邊有生物出一啲有害嘅奶粉，毒害自己種族嘅嬰兒㗎？動物界係冇㗎，得大陸有㗎啫。因為生活唔到，官貪民窮，你去唔到貪嗰邊，就只有想辦法嗰邊。官貪民窮嘅現狀唔會變，紅色血脈嘅特權根本唔容你觸碰，係嘛？你係習仲勳嗰邊嘅家族咩？你是薄熙來，即是薄一波那邊的家族，他們之間又有他們的鬥爭的， 係咪啊？習近平權力穩定嘅時候，喂，鄧小平嘅孫女婿喎，教人啊，叫你依家係嘛？嗱，紅色圈脈嘅特權唔關你哋事嘅，你喺制度之下發達，發達你要聽話，你被為佢所用，你出一下少少事，你就知有問題。社會動盪嘅因素基本上具備咗嘅啦，係嘛？成個民間價值真空，跟住官貪民窮。跟住紅色血脈嘅特權不容你過問，喺咁嘅情況之下，喂，學分紅授傳得唔得？攞本聖經出嚟拜上帝，又話習近平係耶穌嘅細佬嘅細佬得唔得？唔得噶啦！第一，依家唔係清朝道光末年；第二，又怕教會坐大咧，始終同當時嘅啊清朝啊經乾隆後期。嘉慶時期嘅腐爛又唔同咗啦，係嘛？嗰時係文盲為主啊，生活唔到啦，依家生活到，所以重新諗起用毛澤東護身，其實幾十年一直都有人用毛澤東作為護身符嘅，拜毛澤東嘅，因為歷史人類歷史上面其實冇一個人殺氣咁大嘅，毛澤東係殺死嘅人係超過5000萬人。你幫我哋揾翻下歷史上邊有咩人係殺超過5000萬人嘅？所以你見到好多國內的士司機嘅長城車司機都吊過毛澤東嘅章喺度辟邪。你想起毛澤東護身，你就諗起背後嘅陰魂馬克思，呢、這個就係毛澤東嘅法術。北京想借多一次法術用多一次。嗱，由於習近平咁高調。自1976年啊之后都冇人再制过马克思，重新又制马克思。啊，你话唔系中途间中有少少啦，华国锋都好似去欧洲啊，都去过呢个德国马克思嘅乡下斩一斩啦，华国锋系咪，我諗好多香港人都忘记咗佢啦，毛泽东临死前写个条子喎，你办事我放心喎。咁传言四起，中国政治传言嚟嘅全部都。啊，又话原来佢系华国锋，原来佢系毛泽东嘅私生子喎。但根本冇政治实力，冇军功。系咪，你话你系私生子，依家话王毅啊周恩来私生子，讲呢啲。成个中国都系讲呢啲。其实你冇政治实力，讲乜都冇用。系咪，你话你系邓小平嘅孙老细喎，等住你话系薄一波嘅，唔知系薄熙来边个系统人物喎？啊，你话你系重庆市委书记，啱先判啊，啊，终身监禁，剥夺终身政治权利。因为孙政才，因为佢孙政才系谂住系接呢个习近平班嗰位所谓嘅太子，指定接班人，咁你咪犯咗习近平啊？永不交权嘅毛病咯，所以你咪贪污，贪污1.5亿，1.5亿买层楼嘅啫，凯旋门啊，嚟香港啦，天玺啦，买个特色单位啦，孙政才呢啲争天下嘅人，你屈佢收咗1.5亿，所以终身监禁啊，所以就系剥夺终身政治权利。嗱，习近平喺上星期六。重制马克思令起全世界关注，马克思的祖家德国的媒体对习近平重制马克思啊冷嘲热讽，焦点杂志说，喂，号称实行马克思主义的大陆，中国大陆偏偏你推行的是极端的资本主义，贫富极度悬殊，这个不用你讲了，是吧，个个都看得到了，没得拗了吧，这个你没告诉我听啊！喺上水攞住两罐奶粉走入去呢个过关嗰啲咁嘅走私客，身家系等于马云、马化腾啊！共产主义，你共咗啊，共咗呢班人嘅钱啦、啊！一除除系嗰啲啊，成间屋啊下边全部人民币铺出嚟嘅，都费事数啊！净系话佢弄咗几多担、几多卡车载走人民币、黄金、钻石、各式古董、字画。用重量算啊，用几多卡车算啊，费事点啊，太多啊，系啦，贫富悬殊呢个系极端嘅资本主义，所以焦点杂志话你恰证明咗一件事，就系马克思学说已经丧失咗生命力。BBC 咧 就重新檢定，你知道啊，馬克思德國人，但係佢咧就喺英國寫成佢嘅《資本論》嘅。佢重新檢定馬克思究竟講過啲乜嘢？馬克思主義其實係乜嘢咧？其實佢帶俾人類啲乜嘢咧？佢提醒嘅人類乜嘢咧？有幾點 ？BBC 話：喂，馬克思起碼話俾我哋聽，要細佬哥，細佬哥應該讀書嘅噃，唔係翻工廠嘅噃。因為當時工業革命之後，其實做咗好多童工，因為都係剝削，資本家剝削，所以佢寫成《資本論》。馬克思有乜嘢？佢話俾人人都應該有自由時間嘅喎，唔可以做奴隸咁嘅喎，唔應該有個嚇、啊、所謂嘅資本家揸住條奴隸鞭啊，奴隸主咁打啲工人，係咪啊？佢話你應該有自由時間，而且你有權決定自己點用你嘅自由時間嘅喎。唔係奴隸式生活㗎喎。馬克思你喺從中工作你搵到樂趣滿足感啊。要有 achievement 㗎喎。唔係純粹係機械㗎喎。你而家問返下國內過去幾十年嗰啲世界工廠嗰啲農工有冇滿足感，馬克思要啲成為變革嘅一份子，你唔係人唔係俾人圈養嘅豬，唔係圈養嘅牛。你係要參與變革，社會嘅變革係你有參與份嘅喎。呢啲唔單止馬克思嗰陣時講啦，依家講都對香港人都啱聽。仲有馬克思警告過話俾你聽啊，國家同大公司嘅關係，仲要提醒你小心媒體。嗱，呢就係馬克思所講嘅啊，喺佢嘅學說裏面經 BBC 嘅編輯抽出嚟，俾大家重新認識一下一個過氣咗嘅歷史人物。因為馬克思重要嘅就係《資本論》，跟住開始就發展咗共產主義，幫咗呢套學說，幫咗呢個蘇俄嘅十月革命。列寧用咗佢作為佢哋嘅治國基石，跟住中國共產黨喺1921年就借咗呢套學問落嚟咗中國，配合翻當時時代嘅大局，佢要斬斷咗中華文化嘅根，掏空咗文化嘅追求，先填入咗呢個馬克思、啊、恩格斯、列寧，再加埋毛澤東本人嘅思想體系，就作為治國嘅基石。但再經過老毛幾十年嘅實踐，就證明咗是一個騙局。證明咗個騙局之後，鄧小平實際地反共，走向市場，走資，就造成咗極度嘅資本主義，貧富更加懸殊。喺呢個時候，習近平想攞翻一套價值標準，仲可以俾國內人作為一種奮鬥啊，所謂生命嘅追求，攞乜嘢好？中國嘅傳統嘅文化冇辦法同目前北京政權可以融合嘅，基本上係格格不入，南緣北轍，啱啱相反。咁唯有重製呢個毛澤東嘅紅旗啦。咁毛澤東嘅紅旗背後嘅精神標同嗰位咪叫馬克思咯，所以重新舉起馬克思呢個大旗。啊，背景就係咁。五月除咗係馬克思嘅誕辰，其實亦係巴黎學運嘅日子。1968年50年前巴黎班學生就係迷戀呢個馬克思主義，就係迷戀共產主義，佢哋都討厭貧富懸殊，佢哋都討厭特權階級，佢哋討厭大公司大集團剝削咗啊基本嘅勞動人民，佢哋希望通過改革主流體制，所以做出一個好澎湃嘅學運。台灣學者蔣芬呢，即係專講《紅樓夢》嗰位啊，佢之前少年時候就遊學過巴黎，受到呢個學運影響。佢最近就五十年前巴黎嘅學運對馬克思主義迷戀嘅年輕人嘅青年追求作出一個總結。呢、這個學生嘅理想，佢將呢個總結作為佢自己個人嘅一生要求。呢幾個要求列咗四點出嚟。佢係永遠喺政府之外，永遠喺權力之外，永遠不為利益集團幫腔，一生都鄙棄趨炎附勢嘅傲慢。呢個就係當年五十年前 巴黎嘅學生因應呢個馬克思嘅追求，平等嘅追求啊，消滅貧富懸殊階級嘅追求，進行咗一次啊所謂左翼嘅學運，蔣芬莊去歸結，其實佢哋嘅理想唔係在於啊，唔係在於呢家北京實行嗰一套所謂嘅佢哋號稱嘅中國特色嘅社會主義，實際係極端嘅資本主義，貧富極度嘅懸殊。嚇！作為今日呢個話題嘅總結，我舉出中國人第一位共產主義信徒徐秋伯喺長汀監獄槍決前，嗱佢俾國民黨槍決，不過俾國民黨槍決前，佢已經俾當時嘅啊中國共產黨咧就啊趕走咗啊，反對佢認為佢唔係嗱，呢啲就係有良心嘅傳統中國知識分子，其實面對馬克思主義啊共產主義嘅時候，嗰種佢以為呢個係可以幫到當時嘅時代，救到國救到民嘅啊靈丹，當然呢個就係一場嘅誤會。佢話夕陽明滅亂山中，落葉寒泉聽不窮，二人聆拼十年事，心似半計萬元空。呢個係中共宣傳機器外面睇唔到嘅部分，用另一個角度你重新閱讀翻馬克思。徐秋伯話心似半計係半邊半個計，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係邊個計已經開始俾佢明白到萬元皆空。好啊，嗱，我哋時時講到呢度，跟住我哋就去轉去呢、這個啊《論語》嘅部分。轉去前，我飲啖水先嚇、啊。多謝各位，竟然喺現場收聽。咪聽唔喺香港喎、啊，都可以聽到啊，現場。其實我都唔明點解啲父母，依家我聽過好多中產家長嘅父母咧，佢會覺得要用普通話學中文先得學到。你睇下我後邊嗰幅字，喂蘇東坡個字，你用廣東話讀出嚟好好聽嘅。花褪殘紅青杏少，燕子飛時六歲人家曉。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喂，广东话读出嚟就系咁样声调噶啦，咁点解话唔好？点解广东话读唔到啊？学唔到好中文？你唔使当我好中文啊！我意思系苏东坡咪好中文，照计唔拗咯啩？苏东坡都拗。每星期必聽，多謝你。好啦，我哋繼續講《論語》啦。《論語》我哋之前都係講第七篇述而篇，不過今日要完啦。啊，今日係第七篇述而篇嘅最後四章，啊，開始作結啦。嗱，《論語》有二十個 chapter， 二十篇，依家我哋講到第七篇，啊，希望我有機會啊能夠講曬成本《論語》啦。啊，喺依、這個啊，即係空間同大家能夠喺網上能夠咁樣交朋友，大家分享啊呢、這個《論語》嘅心得，希望作為一個啊少少嘅拋磚引玉啊。你話愚公移山啫，精衛填海，咁可能都係啱嘅啊，或者做唔到咩力量嘅，但純粹都係一個苦心啊，希望大家能夠攞翻呢個中國成傳。啊！呢、這個文化嘅根，文化嘅根唔使斷啊，唔要斷， 咁樣就永遠民族都有希望。文化根斷咗就好容易淹沒咗。你見到依家香港人啊同國內嗰班人嘅比較，你會 feel 到香港雖然係喺啊歷史恥辱之下作為殖民地150年，但係保留咗中華文物嘅根，因為英國人唔介意保留嘅，所以先至可以俾啊前穆唐君毅呢類學者啊，因為避秦就走嚟香港建立翻一套呢個為往聖繼絕學嘅啊傳承喺度。好啦，請弟少，請受少弟一拜喎，咁熱咁嚴重啊，講嘢點解？啊，好啦，我哋講翻呢個述而篇第34章，子孔子啊，即係子疾病。咩叫疾？咩叫病？我哋慣咗講疾病，咪即係有病？唔係，疾係輕啲嘅，疾到最盡就叫做病。疾就係疾，病就係病，輕嘅叫疾，重嘅叫病。疾到好重，所以咪叫病，所以叫疾病啊。孔子疾病，子路請土。嗱，佢個身邊嘅所謂文武大將，其中一個永遠貼身喺孔子身邊嘅就子路，係一個軍事嘅奇才，係一個俠客型嘅人物，武功第一啊。子路比較性急，請土，請土即係咩啊？拜神啦、啊，不如拜神啦、啊、喂。子曰：有諸？真係有咁嘅事咩？子路對曰：有之，有啊，嚇點解啊？咁啊拋書包啦，即係驚俾人鬧啊嘛。通常俾人鬧揾藉口噶嘛。喂，係啊，邊個講噶嘛？咁邊個講啊？佢話類曰，即係古代類又即係咩啊？啲祭文，皇帝又用類文嘅啊。類曰：土以依於上下神奇。我話。有根據㗎喎，係咪啊？雷文都講過啦，係咪啊？我哋應該有責任從上下即係天地啦，啊，天就屬於神，地就屬於奇，上下即係天地嘅神奇，無論上邊同下邊嘅所有形而上嘅力量，我向佢禱告，希望你好返囉。唉，孔子嘆息一句，憂之土久矣，唉，我都拜咗，如果咁都得，我拜咗好耐啦。嗱，成篇係想講咩呢？有一日孔子病咗，病得好重，相信病得好重啦，啊，連醫生都冇曬計，束手無策。咁學生梗係急啦，老師病到咁點算？尤其是性急、性情比較急躁嗰位叫子路，子路更加慌咗啦。喂，不如我哋幫老師拜下神啦，係咪啊？求神奇。保一保佑啦，咁孔子就知道啦，知道问佢啦，阿子路有诸？喂，有咁嘅事咩？咁阿子路一俾佢问一问，个心慌一慌噶嘛，系咪啊？有啊，系咪啊？类曰，咩叫类？类系祭文，历代嘅帝王都有个类文啊，有收集嘅。类文系乜嘢啊？佢话古代嘅类文都有讲过啦，系咪啊？土以于上下神奇啊嘛。佢話：喂，以前講過個波，人應該禱告天地噶，天嘅神，地嘅奇，我幫佢哋向天地神奇嚟禱告啊！唉，孔子我諗佢有一個慨嘆，佢話：如果咁都得，我日日都禱告啦，而且禱告好耐噶啦，我咪一樣病。孔子嘅意思係咩呢？佢話拜神禱告基本上基於兩個啊兩個標準，一個係誠，一個係敬。誠同敬你先至可以天人合一。如果你冇誠意，你不如不濟啦，係咪啊？呢個天人合一嘅道理係出於誠同敬兩個原意。孔子日日都做學問，學問秉承嘅就係敬同埋誠，等於同鬼神溝通緊。如果啊，孔子意思就係一般人，你遇到有需要，我哋廣東話好傳神咁講，臨急抱佛腳，遇到有困難就求神拜佛去保佑你，希望個神靈幫下忙。 孔子話算啦，如果咁都有效，我日日拜咩意思？即係話俾你聽，唔得嘅，每樣嘢唔係咁解嘅。你禀告祭天啊，好似好多人話行過就求子簽，希望睇下神靈啊指點下你，唔係咁樣嘅。卜卦唔係咁卜嘅，以前嘅卜卦係要經過一個程序嘅，你先問下自己嘅心先。我心答唔到咧，猶豫不決，問下身邊嘅人咯。如果係你係主管，你係帝王，你問下你管治嘅人民，喂，都有兩派意見喎。咁你又齋戒沐浴，咩叫齋戒？唔係食素叫齋戒，齋戒係心齋，即係大阪個心齋橋個心齋。你個心裏面要清曬所有俗念。你个心里面只有记住一件事，因为你真系决定唔到，你经历咗你自己嘅苦思，经历咗身边人边嘅讨论，经历咗你管治下边嗰个族，整个种族里面嘅都冇办法决定，你先至要斋戒。你个心里面瞓觉、食饭、行路，你乜嘢都谂住呢个问题，呢个叫斋戒。仲要沐浴，咩叫沐浴？沐浴即系冲凉，唔系净系冲凉，冲凉系外在。你哋沖涼咗，沖咗你嘅思想，將所有雜念洗曬佢，經咗三個月、三日、七日，咁你就去到祭天。而當時你嘅心裏面只係集中於一個點裏面，一個一裏面，你咁樣去卜卜世，最後係求諸卜世，望蒼天無言，俾你一個指示咁解啊嘛。你話唔覺意拜下神。仲要觀音借富，天下之蠢莫蠢過行為，天下之蠢嘅行為莫蠢過觀音借富。唉，你臨急抱佛腳，問你阿媽借都借唔到啦，仲要問個觀音，觀音照顧你條咁嘅友，係嘛？你自己諗一諗，觀音借富，有人問我，但係我個髮型師個人問我，觀音借富有冇啲咁嘅事？我真係笑啦！如果專登借到富，使鬼咁辛苦剪頭髮咩？係咪啊？其實就係咁樣啊！所以呢度孔子嘅意思就係話俾你聽：你有病先去揾啲神、天地神奇嚟幫你，邊度又得㗎？佢日日如果真係咁啊得，憂之土久矣。我已經啊，我都日日祈禱啦。好啦，到講第35章啦。嗱，呢個已經去咗開始結論嘅四章嚟噶，係講述述而篇啊整體嘅結論。子曰：車則不順，劍則固，與其不順，也寧固。咩意思？呢度講人生嘅修養，車就不順噶啦。呢個車字，奢侈嘅車，奢侈嘅車，我哋唔好用窄，好狹。意嚟解釋，我哋要用廣義嚟解釋咩叫車？車係開放、放任、出風頭、醒嗰、那個叫車。天機啊，如果用你色紙微斗數，天機就係車，係咪啊？佢係智慧嘅表徵，叻嘅、開放嘅、開放慣嘅人，最易犯咩毛病咧？佢話不信。咩叫不信啊？信是讲守规矩。开放惯的人他不惯守规矩。叻人都是不喜欢守规矩。他觉得自己叻。好得意的，很多人都是这样看自己的。他觉得自己叻的。他觉得他叻过人的。专找人笨的都觉得自己叻过人的。因为要不是我他怎么找人笨呢？你想到人你想到的啦。你这样做人都想人家都知道你这样做是什么动机的啦。不过很多人是唔介意俾你揾笨，系嘛？你做游客唔介意俾嗰啲咁嘅少少啊，俾人揾下笨嘅啲旅游区啊 ，tourist trap 啊，所谓卖罐可乐都贵过人嗰啲咧，系嘛？有啲小朋友地下执嚿石话卖俾你一蚊美金，你真系俾一蚊佢，佢笑到肚都挛啊！一边走一边笑，嘎嘎嘎嘎嘎咁指住你笑，系咪啊？佢呃咗你一蚊，佢觉得，但系你中意，中意俾佢呃个蚊，唔系你唔够佢叻。而你又想開心咋嘛，你去玩你係消費咋嘛。少少旅遊陷阱，喂咁人哋食乜嘢呀啊。你去到以前嘅金冠啊三樓啊睇下夜總會睇下洪金寶七小福佢哋打關鬥 睇啲小朋友唱鳳凰花鼓啊，咁你打上一兩蚊美金，喂，呢、這個你覺得有咩問題？所以其實嗱，車係咩嘢？車嘅人即係話佢慣咗開放，慣咗放任，慣咗出風頭，佢嘅大毛病就在於佢唔識守規矩，好桀骜不馴。孔子話人嘅修養冇絕對優點，冇絕對缺點，車就賣弄你嘅聰明。但係呢種人嘅問題在於乜嘢？在於就係開放放任出風頭慣咗，佢唔懂守住規矩，唔念啊！簡單啲講，唔念。中文叫做桀骜不馴。咁劍啲就點咧？嗱，嗰依個劍咧，相對於個車，劍同車係相對，劍亦係要用呢個廣義嘅解法。劍係乜嘢啊？劍係保守，有好多人好保守。好慎重啊！所謂撳地游水係咪？我哋好以前我哋啲廣東話有句啊，游水游水，你撳住個地游水啊！唔知咩吊頸啊，擔張凳吊頸咁上下。簡單啲講嘅就係嗰啲老實人，保守慎重，腳踏實地。呢啲人好唔好？呢啲人有佢嘅缺點。缺點喺邊度呢？保守嘅人成功機會比較渺茫，因為佢唔敢搏，佢唔敢試，佢識嘅唔敢講，佢驚講錯，啊，下下都赤赤先，啊，春秋時期，春秋戰國，啊，孔子孟子，咦死啦，春秋定戰國呢？孔子，係啦，咁你查一查先啊，揾 Google， 係咪啊？到戰國，咦？點解春秋五霸會變戰國七雄嘅？唔係好記得，咁唔好提啦。不如春秋戰國撈埋講算，係嘛？我唔記得三家分進邊三家喎、啊。韓趙魏啊嘛，喂，記得就係啫。有陣時講到口唇皮就係講唔出嘅。你試過公開講嘢未啊？有時好詭異講嘅嘢，唔知係口唇皮就講唔到啦。你以為好熟好熟？你背句唐詩，啱啱就係背唔到，唉，尷尷尬尬，係啊，保守嘅人，喂，未必記到，唔記到啊，不如唔講，或者抄低先講。以前剛剛做電台，成日要報時嘅，同報天氣嘅，啊，望住個大鐘，哦，呢家係啊6:11，室外氣温30度，相對濕度88%。喂，好易顾咗喎，望住嚟讲喎，但係啲前辈教我你寫低佢一张纸度。佢话到时你就甩咳㗎喇。点会甩咳啊？呢家係啊下午时间6:12，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93%。呢啲都会错，呢家玩就唔错囉。你到时讲就错㗎喇。啊，佢又未等我嘟一聲就講咗先喎，嘟一聲，咦，佢跟住個嘟就同佢一齊爭住講，跟住嗰啲嘎嘎嘎嘎嘎啊，講咗個啊相對濕度，佢講咗個氣温喎，而家氣温88度啊，88度啊，濕度啊，唔係相對濕度啊，相對啊幾多度？唉，叽叽吉吉，係啦，嗱，保守嘅人會抄低，但叻嘅人覺得使乜嘢啊？我哋見過好多呢啲咁叻嘅人噶啦，係嘛？5:00做節目，以前電台規定話2小時之前要翻嚟，因為你個情緒要 settle down。但係佢啲大牌嗰啲，嗰啲覺得自己叻嗰啲，早2小時翻嚟，你都黐線嘅。5:00節目，5:00翻嚟都唔肯啊？點解啊？新聞報告噶嘛有嚇、啊，有5:00新聞噶。喂，仲有廣告咧，仲有內部廣告，我5:30。我5:03连22秒我先入嚟，我望住个红灯就着，先至扭下扭下出入嚟，个屁股一掂咗张凳，红灯就着啦，哇！即刻开口讲嘢，我哋啲你估真系学神咩？嗱，呢啲人就系咁，车则不顺，系嘛？佢唔会守规矩嘅，可能个行业亦鼓励呢啲人桀骜不顺嘅性格，啊，个个都压喺个杠，系嘛？自卑啊嘛，自卑一定要压起个杠，冇家教啊当做酷，系咪？呢个行业可能就系咁。嗱，剑就点？喂，剑好难搞噶，保守慎重，脚踏实地，边度会出位噶？出唔到头噶噃， 但孔子話：與其不信，也寧固。做人就係咁，你與其學開放、桀骜不馴，豎起兩個槓嚟行事，你不如保守啲好。保守啲點會成功啊，老師？成功就渺茫噶啦，因為要咁樣行事，咁保守法。不過唔會大敗喎，唔會出大事喎。開放嘅人易成，不過亦易敗喎。嗱，其實咧，如果你讀過八字啊，子平命理咧，你就會明白。從孔子呢句説話，你就明白點解古人論八字，佢中意普通格局，五行流暢，金木水火土都有嘅。金木水火土都有，真係唔靚啦個八字，係嘛？咁你係會有啲有吉星有空星，好運嘅時候又俾空星消磨咗啲，黑咗一啲。蝕咗一啲，耗咗一啲，係咪？空嚟嘅時候又變咗空唔晒，吉嚟嘅時候又吉唔晒。古人話呢啲咪好命囉。點解呀？因為呢啲係叫做平凡是福喎。平凡是福冇成就㗎啦。點做岳飛呀？你想做岳飛咩？點做文天祥呀？你想做文天祥咩？點做李世民呀？你想做李世民咩？点做许仕仁？想做许仕仁咩？系啦，我上堂问过好多次，我哋研究许仕仁嘅八字、张任权嘅八字，问有冇同学。其实讲真一句，如果你真系有个神嘅话，同你交换呢个八字，重新嚟过，你做唔做张任权嘅？做唔做许仕仁？同你条命比，佢哋望嚟望去，唉，都系唔好，做翻自己条命。冇一个系想做嘅。冇一个系想做人哋条命嘅，喂，咁你唔做许仕仁啫，唔做曾荫权啫，做李嘉诚个仔你得啦啩？我俾个李泽钜你咧，李泽佳咧，佢哋睇完佢嘅八字，度嚟度去，度嚟度去，都系发觉，都系做翻自己，堂堂都系咁，班班都系咁话噶啦。点解呢？因为平凡是福就系话俾你听，人中六合彩中六千万。你中六百嘅啫，最多嗰次，仲要最多喎，一般系40蚊、20蚊，系嘛？不过你记住，人哋患癌，你又患感冒嘅啫。个福打咗个折头，六折；个祸都打咗个折头，都系六折啦。人哋撞车断咗两只脚啊，系嘛？喺医院瞓半年，你都撞车喎，换咗个泵把咯。破财挡灾咯，几万文咯，系咪啊？撞凹你栋门咯，咪小事啫。呢啲交通吓、啊、有啲闪失，冇办法吓。呢、啊這个就系咁样。你话经历个大起大落，你做李世民都唔得。喂，李世民劲咯啩，系嘛？有贞观之治、啊，杀兄逼父，你未必肯做、啊。武王佛就叻咯啩，做周武王唔肯噶。是吗？你想想经历几艰难啊，奉落岐山啊，王用享于岐山是什么意思啊？你要低调潜藏啊，你始终是周朝，不是商朝里面的诸侯。商朝的诸侯中央始终是纣王啊。所以周文王到死的都没办法，时机未到。时机未到，你只能够低调，你默默耕耘，好似邓小平嗰28字真言咁，绝不称霸。呢、這个你未必肯做周文王啊！吓、啊，战于牧野，就死伤亡之后，你自己又快死咗咯，个仔又细。当时周公辅政，天下流言四起，觉得呢个二叔食咗个啊个侄嗰个江山。唉，是是非非，帝王之家点会有人鍾意㗎？我都唔明到呢家坊间算命仲成日话你知命系咩帝王命，我系咪紫微座命啊，你系咪一个帝王命，点会你崇拜帝王命㗎？读个历史未啊？由唐虞夏商周开始，春秋战国，你究竟想做边个皇帝㗎？你话做康熙冇事咯啩？唉，少年丧父，13岁登位，16岁执政，要搞几艰难嘅大龙凤，内除鳌拜，外平吴三桂，系咪啊？ 跟住晚年你話勤勤肯肯六十年，到晚年中王奪的，個心裏面冇辦法下到個立心，點會好㗎？康熙係咪？你做雍正又唔使講添，辛苦命一個，係咪又短命？你話乾隆好咯啩？乾隆唔好，你細心睇下乾隆個生平，你覺得佢唔好？咁個個都唔好，係皇帝個個都唔好。嗱，所以古人論八字中意普通格局，五行流暢，同孔子呢一段《述而篇》第三十五章：車則不順，劍則固，與其不順，也寧固。就係咁解。你諗下嗰啲尊王格局、重格格局，係咪棄命從官喎，棄命從殺喎，棄命從財喎，棄命從義，命都唔要啊！為咗呢樣嘢，咁嘅人好唔好啊？有大成就。八個字都係吉星喎，做得尊王就全部吉星㗎啦，做得重格就全部吉星㗎啦，係啊，啱㗎，運順嘅時候係咪啊？風雲際會咯，咁運逆又點啊？運逆就即刻啊，死無葬身之地喎。著名嘅尊王格，關雲長啦，無五無五，無五無五，係咪啊？地支四个印生旺地，天干四个比，喂，但系问题四个火生旺四个土，全部都系印，全部都系比劫，全部都觉得自己净系心目中有自己，得个个我字，我执咁重，人点会快乐嘅咧？我执重嘅人，所以四五字形，喂，点会开心？做人平凡是福，呢个系初学八字冇办法明白嘅道理，你嘅年纪太轻，冇办法明白。但系人到中年你就明白，平平凡凡，人人嘅烦恼有，你自己都有，吵吵闹闹，一家人齐齐整整，但系嗰个争厕所，嗰个争电视，系咪啊？做节约食饭，你就我，我就你，依个闹嗰个闹，系咪啊？母亲节食饭，呢个话要入食中菜，嗰个话不如食日本料理，呢个话去自助餐，唉，麻鬼烦，系啊，呢啲咪幸福咯。间中病下三日五日喉咙痛系咪啊？跟住又话你燥，边个话你湿？饮两次廿四味，连看更都警过我。喂，你连续女啊饮廿四味，我见你女啊拿樽廿四味翻嚟。佢话廿四味唔可以日日饮噶，我有咩问题啊？佢话乜嘢啊？日日饮廿四味话头晕，我话我冇头晕，会虚噶。我话我唔虚，我燥。我话唔得噶，总之学廿四味要一个星期饮一次。唉。咁咪啱數囉，係咪啊？憂柴憂米，憂慘畏機，是是非非，搵食艱難，平凡人㗎嘛，何必要做英雄呢？嗱，呢一個孔子嘅說話表面上好似好簡單，與其不信也靈固，其實苦口婆心，我哋要做一個啊平平凡凡嘅人，咁咪幸福囉。好啦，到第三十六章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喂，好似好普通㗎，两句说话成日都老生常谈。君子小人又系对照。乜嘢系君子？君子系相对于小人而言。小人系我哋一般人，我哋咪小人。但系我哋不甘于做小人，我哋好想做君子，我哋好想向上爬，做一个叻嘅人，唔系一般人随波逐流，唔系一般人，系咪啊？人哋只向东就向东，向西就向西，冇自己嘅追求，冇自己嘅标准，冇自己嘅是非，冇自己嘅黑白。我哋想做君子，希望向君子嘅方向走。所以如果做到君子，就了不起啦。佢系会点啊？佢坦荡荡。点解君子会坦荡荡啊？因为佢追求上唔同。君子追求系精神上嘅，精神上嘅满足。一般人小人嘅追求系物质上嘅满足，精神上嘅满足，因为君子知天命，明白咗盛衰嘅道理，呢、这个就系易经所讲嘅，你阳尽就会阴来噶啦，阴尽就会阳生噶啦，冇人要晒五个五行嘅喺八字上面，咁你一个人一百岁或一百岁一百岁命，有十柱大运，甲月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你行晒㗎喇，五行两柱木一阴一阳，两柱火一阴一阳，两柱土两柱金两柱水一阴一阳， 你唔会要晒，你最叻咪六十年好运，咁就四十年衰运噶噃。所以当你个格局系五行都有嘅时候，你咪消化啲好运，消化埋啲坏运。所以六合彩你中亲都系中最多640元，6400000你中唔到，但系病亲不外乎头晕身庆，系咪啊？嗱，呢个就系你唔使一定要做到谭志同。就是谭志同，谭志同的追求，因为他不同一般人，他明白了天命的道理。所谓天命就是讲这种了，就是佛家所讲的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因为为什么？因为性极阳极就阴生，阴极就阳来，阴阳互相地顿顿转，这个就是他们的道理了。你明白这个道理，知道盛衰，花开有花开的好，花落有花落的好，这个就是禅宗公案咯。春有白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人生这四个阶段总有它值得欣赏的地方。你永远都觉得啊，老了背脊又痛啊，行路又打倒褪啊，是不是？当年屙尿射过界，如今屙尿滴湿鞋，那你不断地悲鸣，喂，那你没计的噃。如果咁就，所以君子坦荡荡，即係话俾你听，佢无论得意，无论失意，无论胜，无论衰，佢都系乐观嘅。佢对人对事，佢冇怨恨，所以佢咪坦荡荡咯。事无不可对人言，系嘛？佢咪坦荡荡咯。掉翻转一般人，小人，小人会点？佢追求世俗嘅物质富贵。你当你有所求，就苦噶啦。呢、这个就系个六全。六全唔系净系钱，好多人话六全咪钱，六全坐喺条命度，我咪代表钱，你代表钱，咪即系个个都想 hold 住你咯。而且六全喺紫微斗数唔系孤立而嚟嘅，六前一宫擎羊雕，六后一宫陀螺虎，冇一个孤立嘅好处，好处总系带来小人嘅亏字。六全咪你一眼啄住嘅地方，呢个咪你个死穴咯。当你永远有求，佛家话有求皆苦，无欲则刚。你有求你一定苦，你个求唔一定钱，你个求可能喺子女，你个求可能喺功名，你个求可能喺权力，你个求可能喺父母，你个求可能喺爱情，你个求可能喂任何地方都有求，人人都有求，所以有求皆苦，所以人都系苦，将苦。点能够令到人啊离苦得乐呢？你先将个我冇咗，冇咗个我，你又明白个苦无所依附噶啦。嗱，一般人因为你追求嘅系物质、世俗嘅功名、权力，你总系患得患失。上堂讲咗患得患失啦，冇嗰时候你又惊得唔到，嗰、那个叫患得；你有咗之后又惊冇咗，嗰、那个叫患失。患得患失，心神不宁，你永远有事，你心里面永远都觉得唔舒服嘅，唔系人哋对你唔住，就系社会有毛病，唔系社会有毛病，就觉得自己运气唔好，因为人哋中六合彩中1000万，你中六合彩都衰过人嘅320元，你永远都唔开心，永远都忧愁，永远都烦闷，永远都痛苦，小人咪长戚戚咯，永远都戚下戚下咯，真系，系咪啊？就系咁解。好啦，最后一张啦。6:30就嚟吓，最后一张就系话，就唔系孔子讲啦，冇子曰啦，系成班学生对孔子学问修养表达外在嘅神态描述，即系 profile 佢啊，即系通过学生嘅素描，将孔子素描。